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阿诺演唱的《他一定很爱你》。 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。 飞儿乐团《月牙湾》。 月牙湾下的泪光。 蔡琴《明月几时有》。 明月几时有。 阿桑《寂寞在唱歌》。 你听寂寞在唱歌。 陈奕迅《K 歌之王》。 我已经相信。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。 方雅贤遇到。 我们绕了这么爱情才懂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。 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。 总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。 费翔好好爱我。 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。 邓丽君谢谢你常记得我。 谢谢你常记得我，我也记得你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让我们在这个曙色渐明的时刻，首先为您送上一首蔡淳佳演唱的歌曲《陪我看日出》。 雨的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脚下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。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在哪吹不走祝福。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

手中只剩下羽毛。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我想要安静的思考，天平上让爱恨不再动摇，一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关门还是关不掉。 首是杨宗纬带来的《其实都没有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阿杜的经典老歌《他一定很爱你》。这首歌是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为歌手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，唱的是男人的外表看上去很坚强，但是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依然会受伤会疼痛。歌曲之后继续请您欣赏孙燕姿演唱的《我怀念的》和林俊杰的《可惜没如果》。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这样一来，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。他一定很

水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，凌晨迎潮浪汽水。

是否让人沉默，是否藏在心底某个角落，我不敢乱说出口，不敢轻易触摸，不敢怪你冷落，害怕花飘落，害怕雨坠落，害怕竹亭落有人在等我，爱上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走了不同的一个分岔路口，如果从此双手不能再和你 意义，害怕失去对方的心情。今天阙歌继续请您欣赏阿桑的经典老歌《寂寞在唱歌》，这是阿桑在200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是一首翻唱歌曲。 Le ciel obscur,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,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'il a vécu seul. L'amour est parti,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'ai vu. C'est trop lent, c'est incroyable.心又开始疼了，爱很远了，很久没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复仇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很烦的，歌声是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 会在天亮了，明不明天也无所谓了，就静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，泪还是热的，泪很冷了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光良演唱的《回忆里的疯狂》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王心凌带来的《第一次爱的人》。这首歌收录在王心凌2004年的专辑《爱你》当中，翻唱自一支挪威组合的经典老歌。 灰色的天，你的脸

歌，一个故事，一首歌，一段回忆。明天早晨，千千阙歌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毛宁演唱的《晚秋》， 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， 王格选《春水流》，千百惠走过咖啡屋， 把行李卡给飘满小屋，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， 如果你也听说，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， 今夜你会不会来， 朱传雄记事本， 哭得累了猫的心里总是强求，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， 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 周冰倩真的好想你，井冈山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梁静茹，勇气。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 陈奕迅，好久不见。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 金沙，林俊杰，被风吹过的夏天。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经典老歌《谢谢你常记得我》，这也是今天《千千阙歌》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是早安夜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谢谢你。